非常感谢，感谢这个群委，几位群委，还有不露面的群主。那么非常非常的感谢刘杰民博士、刘杰民老师，他精心的准备的这个系列的逻辑讲座，谈谈古典逻辑系列的。今天是这个系列的第4次讲座，那么在这个系列讲座的前三次，刘杰民博士、刘杰民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古典逻辑的起源、概念和定义、判断和命题。那么今天呢，刘杰民老师会跟我们继续介绍这个逻辑讲座的第4讲，也就是谈谈古典逻辑的这些基本规律。古典逻辑的基本规律主要的有3条规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那么刘杰民老师、刘杰民博士在前面的讲座中，在第一次谈谈古典逻辑系列讲座的第一个讲座就指出了，说逻辑是通过一系列严谨可靠的思维规则，遵守这些思维规则，获得正确的认识，并清晰、有效、严谨的表达。我个人的这个学习的体会是，那么逻辑，运用逻辑的目的就是分辨真伪是非，就是求真。分辨真伪是非就是求真，就是发现真相或者发现真理。那么在西方文化里面有一句话说，接受真理应该发现真理，应该致力于揭示真理。因为真理英文这个词就是 truth， 去发现 truth， 因为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因为真理和真相把你引向自由。所以如果我们要拥抱自由，如果我们要生活在一个能够人能够主宰自己的身心的这样一个自由的、法治的、文明的、和平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中的话，宪政的社会中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拥有自由。而只有敢于求真的民族，只有那个善于运用逻辑思维去分辨真伪是非，敢于面对真相求真的民族，才配享有自由。所以说自由不是免费的，自由的第一个代价就是敢于求真。欢迎刘杰民老师、刘杰民博士来给我们进行这个谈谈古典逻辑系列讲座的第4讲。那么谈谈古典逻辑的基本规律，他进行了精心的准备，每一次的讲座都是精益求精，就是无论从大的框架和从细节上，他都进行了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他做这一项义务的工作，我想这就是他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担当，非常的感谢。刘老师您请，谢谢。 好，各位群友、各位群委、雷老师、杨老师，大家好。刚才杨老师对前面的几个专题的内容做了概括，那今天呢，我们是第4个话题，逻辑基本规律。在开始今天的话题之前，我要对上一讲判断和命题中的一个案例做一点订正。就是上次在讲到自由主义的时候，我试图引用约翰密尔论自由中的观点，但实际引用的是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在重印这本书的时候写的重印序言，对该书主要观点做了概括。就是当年我做读书札记的时候呢，没有注明，所以这次呢引用的时候，我直接从那个文件里搬过来，就发生了误会。在此我要郑重向各位群友道歉。密尔在书中论述的是公民自由或者叫社会自由，内容非常详尽透彻，对应于重印序言中所概括的两个原则，可以用以下两段作为代表。首先是第10页上边的一段，本文的目的是要立主一条极其简单的原则，使凡属社会以强制和控制方法对付个人之事， 不论所用手段是法律惩罚方式下的物质力量，或者是公众意见下的道德压力，都要绝对以它为准绳。这条原则就是，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的或者集体的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这就是说，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任意成员，所能施予一种权利以反其意志而不失为正当，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对他人的侵害。这是一段。接下来呢，是下边是在这个他的112页这样一段话。两条格言是：第一，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他人若为着自己的好处而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对他忠告、指教、劝说，以致远而避之。这些就是社会要对他的行为表示不喜或非难时所仅能采取的正当步骤。第二，关于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个人应当负责交代，并且还应当承受或是社会的或是法律的惩罚。假如社会的意见认为需要用这种或那种惩罚来保护他自己的话。这就是密尔原书中的两段话。我想呢，可以用这两段话来替代上一次我误引的那两个原则。那个当然也是密尔的意思，但不是原话。这是我刚才做的订正。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话题，也就是逻辑基本规律。内容呢，就是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亚里士多德及古希腊逻辑学大成，当时已经给出了这三个基本规律。中国古代的墨经中也有完全等价的内容。这三个基本规律，有的逻辑著作称之为逻辑规律、普通逻辑基本规律、形式逻辑基本规律或思维基本规律。有的逻辑著作还将充足理由律作为逻辑基本规律之一。充足理由律是德国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在他1714年出版的著作《单子论》中提出的。他写道，凭着这个原则，我们认为任何一件事如果是真实的或实在的，任何一个陈述如果是真的，就必须有一个为什么这样而不那样的充足理由。虽然这些理由常常总是不能为我们所知道的。充足理由律在历史上引发了较多争议，问题复杂，我们这个讲座就不予讨论了。进入20世纪之后，排中律因为一些较为深层的原因受到了一些逻辑学家和数学家的质疑。最近若干年来，国外有些流行的逻辑教科书进而质疑这几个基本规律的特殊地位，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充足理由、理由律、排中律，包括同一律和矛盾律，都有人说啊，就是认为实际上存在多个与这几条规律具有同等地位的其他的逻辑原理。在考虑整个演绎逻辑体系的时候，有些原理甚至比他们更有效和更重要。在现代数理逻辑中，这些规律被更一般和更完善的数理逻辑公理所取代。尽管如此，考虑到这三个基本规律在逻辑学发展史上的深远影响和他们在日常推理论证中的作用，我们还是按照传统的观点把它们作为逻辑基本规律。下面我们分别解说这三个基本规律，并举例说明其应用以及违反这些规律所导致的错误。大家已经看到今天讲座的海报，就是这个内容呢是分成四个基本部分，就是三个逻辑基本规律呢分别作为一节，最后还有一个逻辑基本规律在中国，是四段。那么我们今天内容呢，因为相对内容有点多，所以说呢，我今天呢大概会讲完前两个内容，也就是同一律和矛盾律。那接下来就是第一段，同一律。 同一律可以表述为在同一思维过程中所使用的每一个概念判断，或者说成每一个思想，必须始终保持自身同一。通俗的说，在我们思考或谈论某个事物的时候，这个事物只能是其本身，而不能是另外的什么东西。亚里士多德对同一律，其实呢，他并没有明确的把它作为逻辑基本定律，不过他肯定是知道并且运用过它的。比如他就说过 B 是 B 自己。据一些逻辑史家的考证，亚里士多德还说过，任何真实的事物必定在任何方面与它自身一致，这其实就是同一律，或者说跟同一律一致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做一点说明。第一点，什么叫同一思维过程？它就是指在同一场合里，比如说同一时间地点，从同一方面对同一对象的认识。每一个思想是指思维过程中的每一个概念或判断，自身同一是指同一思维过程中出现的啊，就是每一个概念的内涵外延，或每一个判断的含义内容必须前后一致，不得出现变更。例如，当我们说一个年轻人聪明健美，是说他的当下，既不是说他刚出生的婴儿时期，也不是说未来他已经衰老面临死亡的时候。再比如说，我们说一个苹果美味而且富有营养，自然应该是指一个新鲜的苹果，而不会是指几天之后他已经变质腐烂的状态啊。所以就指你说的时候谈的就是此时此刻啊，或者某一个特定时刻的那个事物，而不能够前后跨一个很大的时间，把不同时间的对象放到一块来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同一律主要强调了在同一个思维过程中概念和判断的确定性，或者说思想的确定性。只有保证了这一点，思维过程才可能是有意义的和有条理的。实际上，很多逻辑错误和诡辩都是因为违反同一律而造成的，这主要有两类基本情形，下面我们分别说明。第一类情况，第一类错误，就是混淆概念或偷换概念。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如果不是在原来意义上使用某个概念，而是把不同的概念混为一个概念，或者改换同一概念的含义，不保持概念内涵和外延的确定和同一，就会犯混淆概念或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混淆概念或偷换概念，有时是由于认识不清楚或缺乏逻辑修养，无意中造成的；有时则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故意违反同一律的要求。在此，我们对二者不加区分啊，因为它实际的最后的效果是差不多的。混淆或偷换概念有以下几种情形。第一，任意改变某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使其变成另外一个概念。比如说我们看下面的例子，信仰佛教就是相信有神论，就是迷信啊，这个当然是一个判断了。那么这里边呢，它就涉及到了这个概念的这个混淆。这个观点呢，可以说是很多无神论者都有这样的观点。但是我们分别看一下，首先，按照学术界的基本共识，佛教本质上属于无神论。所以你这个判断里边直接说信仰佛教就是相信有神论，其实已经跟佛教的本质就不一样了。其次，即使信仰基督教那样的相信存在唯一神的宗教，也不等于迷信。古希腊时代以来，2000多年的人类文明史表明，有神论与无神论都不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有效的逻辑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并且驳倒对方。所以不能仅仅因为某个人相信有神论或相信无神论， 而指责其迷信。由于人们对于什么是迷信的理解存在极大分歧，在此我们不去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比如说基督教内部他也在讲不能迷信，那么对于很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讲，认为信基督教已经就是迷信了，你基督教怎么还能再谈你自己要反对迷信呢？就这里边其实它是存在不同的理解的，我们在这儿没有时间去做详细的讨论。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我对法律上规定公开审判要有律师为被告辩护有意见，犯罪怎么还要辩护？这是站到什么立场上去了？这就是一个表达了这么一个观点。那么这个表达里头其实就把被告误当做了罪犯，因为被告他可能有罪但是也可能无罪，他不一定就是罪犯，那么这个概念是混淆的。另外他又混淆了辩护和开脱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先不说这个被告是不是一定有罪，就算他是有罪了，他其实还有一个你这个审判的法律适用啊这样的问题，那么你不能够轻罪重判，那么这个里头呢律师是要给这个人辩护。再看下面一个例子，古希腊的一个诡辩论者对他的朋友说，你没有失掉的东西那么你就有这件东西，是不是这样？对方回答是这样。诡辩论者接着说，你没有失掉头上的角吧，那么你的头上就有角了，这个角就是犄角啊，就是比如牛啊，头上有个犄角。没有失掉的东西应该指原来具有而且现在还没有失掉的东西，不能够指从来都没有过的东西。既然从来没有，当然也就谈不到失掉和没有失掉的问题啊。这里边其实是把这个概念呢都是偷换了啊，这是一类例子。第二，将似是而非的两个概念混为一谈，比如下面的例子，吃麦当劳开丰田车用三星手机就是帮助美国日本韩国造子弹打中国人，就是汉奸。这种说法呢其实我们在前些年的一些实际的社会现象里边其实都看见过。那吃麦当劳开丰田车用三星手机都是个人消费行为，这些外国企业在中国经营和销售都是中国政府允许的，都是要向中国政府纳税的，相应的中国也有很多企业在美日韩经营和销售，所有的消费者购买相应产品都仅仅是个人消费行为，和帮哪个国家造子弹扯不上任何关系，这也是属于把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第三，就是用非集合概念取代集合概念，或者相反的用集合概念取代非集合概念啊，这种同一个词儿它含义不一样被错用。比如说我们看下面的例子，莎士比亚戏剧不是一天时间可以看完的，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戏剧，所以不是可以一天时间可以看完的。那么这两处谈莎士比亚戏剧，前者指的是集合概念，指的是莎士比亚戏剧的全体，它那么多戏剧你当然不可能一天看完了。可后者呢，它是个体概念，指的一个具体的一部戏剧，那么你当然是一天几个小时你可以看完啊，我们看莎士比亚的小这个剧场演出或者是电影几个小时看完了。第四，利用多义词造成的混乱，比如看下面的例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属于形而上学的范畴，因而都是以片面僵化教条的方式看待和处理问题的。这个例子是我生造的啊，就是其实不会有人这么说的，他说我是生造了这么一个句子。形而上学这个概念有两种差异极大的含义，在国际上较为流行的哲学词语系统中，形而上学指的是与存在有关的一些根本问题的思考和回答。例如《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1999年，他对形而上学是这样解释的， 气象学一种哲学研究，其目的在于确定事物的真实本质，也就是确定存在物的意义、结构和原理。麦克利什主编的人类思想的主要观点，也他是这样说的：形而上学语出希腊文，意即关于存在。哲学形而上学致力于描述全部现实，说明现实的内容，分析我们用来思考现实的概念。于是一种形而上学可能一方面断言事件进入因果关系，另一方面又分析我们的因果概念。就是你看这个两种，这都是比较权威的文本，那么他对形而上学的解释呢，其实就是关于存在的研究。其实按照这样一个理解呢，我们回过头去看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是在谈存在和意识的问题。当然说唯物主义呢认为是存在是第一位的，第一性的，这个意识是第二性的。反过来唯心主义呢按照中国大陆的经常的解释认为是意识是第一性的，这个存在是第二性的。当然这个实际你要看这个西方的这个哲学词典里头呢，对唯心主义其实并不是这么简单概括的，我们不去详细的去辩证。但是我想说的是呢，这个是不管中国还是西方对于这个形而上学呢都是有这样的一种理解，而且呢它的核心就是关于存在问题的研究。但是另一方面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除了保留了刚才我们说对形而上学跟国际现在的流行的理解相似的解释以外，又给了第二种解释，就是同辩证法相对立的世界观或者方法论。他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看世界，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孤立的、永远不变的，还有等等啊，这样反正最后是这种僵化呀、教条啊这样的一种认识方式。那么它跟辩证法相对立。那么由于在中国呢，这个形而上学有两种差异非常大的理解，那么就可能发生对这个概念两种理解的混用啊，这种混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个更有意思的例子，就是在一首创作于1950年的非常著名的歌曲里头，有这样的歌词啊，我一说大家就都知道了。它第一段是这样说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宽广美丽的土地是我们亲爱的家乡，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那么这里头它其实核心的这个主题呢是歌唱祖国，但是呢它其实这里边呢用了两个差异比较大的不同的概念。就是当我们看第一句歌词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时候，大家的五星红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它是一个政权的标志，代表着政权的概念。而祖国常规的理解是一个文化地理概念，这不是在歌词里面就讲到的，穿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宽广美丽的土地是我们亲爱的家乡，它明显在使用文化地理概念，这就是常规理解的祖国。那么这个常规的祖国跟这个作为政权象征的这样一个概念呢，它放在一起，那么这个事情呢其实就有点混了啊。那么再往后看，就是歌词第三段有人民共和国正在成长，包括我们领袖毛泽东，他都是非常明确的表现了政权概念。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两个概念在放在一起都统称为祖国就有点问题了啊。实际上祖国呢既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更是一个法理概念。粗略的说，一个人的祖国是指令这个人具有高度文化认同感的其祖先世代居住的国家。 英文在这个方面呢，它区分的比较清楚。它首先呢是有一个感情色彩浓厚的 motherland 这样的一个词，另外也有更中性的包含土地与人民含义的 country， 以区别于侧重于权力结构的 state。 那么这个 country 和 state 是有明确区分的。那相对之下呢，就是这个中文在这方面就模糊多了啊，就是侧重于文化地理概念的祖国，这个与这个表示国家政权的概念，其实在有些场合呢还是应该加以区分的。比如更明确的说，中国人的祖国这个概念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概念，进一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个概念是应该有所区分的。但是在前面我们所说的这首歌成名以后，后来大量的以歌唱祖国为主要内容的歌曲，有意无意的都保持了这种不加区分的做法。例如创作于1989年的一首歌叫做《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它的第一段歌词是这样的：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清晨我放飞一群白鸽，为你衔来一枚橄榄叶，鸽子在崇山峻岭飞过，我们祝福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愿你永远没有忧患，永远宁静，我们祝福你的生日，我的中国，这是儿女们心中期望的歌。那第一句就是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那么你如果把中国理解为中国人的祖国的话，祖国是没有生日的，只有政权有建立之日。那么这支歌到底唱的是祖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政权概念的中国呢？那你后面看，鸽子在崇山峻岭飞过，以及祝你愿你永远没有忧患，永远宁静，其实一个是在谈地理概念的祖国，一个是在谈文化概念的祖国。特别是他的最后一句，就是第一段的最后一句，这是儿女们心中期望的歌，只有对祖国我们才可以自称儿女，我们不可能对政权自称儿女。所以这个歌呢，你认真分析呢，它同样是把作为政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跟中国人的祖国混在一起了。那么一个明显的悖论就是，如果祖国生于1949年10月1日，那么请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如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祖国是什么？大禹、周公、孔子、屈原、汉武帝、唐太宗、李白、杜甫、岳飞、文天祥的祖国又是什么？抗战时期无数中华儿女浴血奋战保卫的又是谁的祖国？实际上如果我们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文化历史概念，它所对应的是1949年10月1日以来的中国，在它之前，中华民国、大清、大明，直到更久远的大唐、大汉，直到有史可考的夏商周，甚至在黄河、长江流域繁衍发展的更早的古代文化，共同构成我们对作为历史文化概念的中国理解，加上作为地理概念的中国的理解，大致就构成了我们中国人对自己的祖国概念的理解，这是一个太大太大的概念了。第二类错误就是转移论题或偷换论题。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如果不是在原来意义上使用某个判断，而用另外的判断代替它，或者在论证某个论题时中途改变讨论的对象或论述中心，就犯了转移论题或偷换论题的错误。那么这种情况呢，有时候是由于认识不清楚或缺乏逻辑修养，无意之中违反了同一律的要求，有时则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故意违反同一律，在此我们不对二者加以区分。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警察和司机的对话。警察说，你为什么开车闯红灯，懂不懂交通规则？司机说，请原谅，我今天第一次开车上路。那我们就可以问了，即使第一次开车上路，您也应该懂得交通规则吧？那这个显然他跟警察问的不是一回事，他是转移话题。另一个转移论题的例子， 啊，这个有点长，这个例子就是在一场关于安乐死是否应合法化的辩论中，正反两方辩手的发言片段。正方说啊，反方辩有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根据，主要是在什么条件下方可实施安乐死的标准不易掌握，这可能会给医疗事故甚至谋杀造成机会。诚然，这样的风险是存在的，但是我们怎么能设想干任何事都排除所有风险呢？让我提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不把法定的汽车时速限制为不超过自行车的时速？这样汽车交通死亡事故发生率不是几乎可以下降到零了吗？反方是这样答辩的，对方辩友把安乐死和交通死亡事故做以上比较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不会有人做这样的交通立法。设想一下，如果汽车行驶的和自行车一样慢，那还要汽车干什么？对方辩友，你愿意我们的社会再回到没有汽车的时代吗？这个其实正方只是拿我们不能够把汽车时速限定在自行车时速以下来举例，并不是谈的车速的问题，他谈的是我们不能够因为有风险就放弃安乐死合法化，有风险不是理由。而反方完全离开正方论题，就是转移论题，这实际上就变成诡辩了。在2017年6月23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这样的一段问答。记者问，美国官员称朝鲜在周三又进行了一次火箭引擎的测试，该测试被认为有可能被用作新导弹的测试，中方能否证实，对此有何评论？回答，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对朝鲜方面利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活动有着明确的禁止规定，中方反对任何违反安理会决议的行动。当前半岛局势仍然复杂敏感，希望有关各方都能够保持克制，不要采取可能使半岛局势进一步紧张升级的行动。记者的问题是，中方是否可以证实美国官员所说的朝鲜火箭引擎测试？发言人的回答讲了三点：第一，安理会有禁令；第二，中方反对违反安理会决议；第三，半岛局势紧张，希望各方保持克制。所有这些都和记者所提的问题无关。那么我们再看一点轻松的例子，就是网络上流行的一类段子，有很多不同版本，形象地概括了在某些论辩过程中某些人偷换论题的各种情形。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个版本是这样的，你跟他讲道理，他给你讲法律，你给他讲法律，他跟你讲权利。那么一个非常细而长的段子是这么编的，你跟他讲道理，他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跟你讲法治，你跟他讲法治，他跟你讲政治，你跟他讲政治，他跟你讲国情，你跟他讲国情，他跟你讲接轨，你跟他讲接轨，他跟你讲文化，你跟他讲文化，他跟你讲老子，你跟他讲老子，他跟你装孙子，你跟他装孙子，他跟你讲道理。回到当初，当然这个第二个段子呢有点这个超出了逻辑范围，我们呢做一个简化啊，看看下面的一个简化后的例子。你跟他道理，他跟你讲法律，你跟他讲法律，他跟你讲政治，你跟他讲政治，他跟你讲国情，你跟他讲国情，他跟你讲接轨，你跟他讲接轨，他跟你讲文化，你跟他讲文化，他跟你讲权利。当然这个是一种段子，是总是有点夸张的表达或者是这个调侃的意思，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有关的具体案例是很多的，大家应该都见过，在这儿不再举例了。以上就是我们讲的今天这个大的论题中的第一段，就是同一律。接下来我们讲矛盾律。矛盾律是保证思维不矛盾的规律，也叫无矛盾律或者不矛盾律。其内容是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两个具有互斥关系或对立关系的思想不能同真，必有一假。所谓互斥呢，就是互相排斥，它有你 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你，它是互相排斥的啊。所谓对立呢，我们下面从一个图示可以看出来，它其实也是互斥的，但是比互斥而言呢，它有它的特殊的状态。通俗的说，在同一思维过程中，针对同一个事物，如果出现两个互相冲突或完全相反的判断，则他们不可能同时成立，这就是矛盾律。从最基本的视角看，这个定律可以看作同一律的延伸，如果 A 是 A， 那么在同一时刻它就不能是非 A。 那接下来呢，我们做一点讲解展开啊。第一个方面，矛盾律是就同一事物做出的两种具有互相排斥的或对立意义的判断而言的，它强调的是思维过程的无矛盾性。在思维过程中，思想要始终保持协调贯通，不能自相矛盾。例如看下面的例子，我们都是成对看上几对。第一对，今天下雨，今天天气晴朗。第二对，张三具有大学本科学历，张三仅有初中文化程度。第三对，铁是一种金属，铁不是一种金属。上面我们所举的三对判断，每一对中的两个判断都显然是互相排斥的，不可能同时成立。我今天在讲座之前发了一个今天讲座的详细提纲，那么在这个部分呢，有一张非常简单的图，就是外边呢是一个白色的这个长方形，里面呢有一个红色的椭圆，这个红色椭圆呢标字母是 A， 大的这个长方形的标的字母呢是 S。 那我们看这个图呢，就是红色椭圆就表示其中啊，在 S 当中啊 ，S 是作为一类事物的全体了。红颜色呢，就表示其中具有性质 A 的事物的全体，而白颜色呢，指的是 S 中不具有性质 A 的事物的全体。显然 ，S 中的任何事物绝不可能同时属于红白两个区域。实际上，图中红白两色区域具有对立关系 ，S 中的任何事物，要么属于红色区域 A， 要么属于白色区域，也就是非 A， 二者必居其一且仅居其一。矛盾律所断言的是两种具有互相排斥的或对立的判断不可能同真，但两个互相排斥的判断却可能同假啊。这个呢，它排斥不等于彻底的对立啊，它可能呢仅仅是不能同时发生，但并不排除在这两种情况之外有另外的情况。例如说，我们看下面的情况，我们看张三是未成年人与张三是中年人显然互相排斥，但是呢，实际上张三可能既不是未成年也不是中年，而是老年。因此呢，假如说张三确实是老年的话，那么前面两个判断同时都是假的啊。那么这个呢，就我们用下面的一个图来表示，就是用一个长方形 S 表示某类事物的全体，其中的红色椭圆代表其中具有性质 A 的事物的全体，绿色椭圆表示其中具有性质 B 的事物的全体，白色区域是 S 中除去前两类就是红绿两部分之后剩下的。 AB 两类事物及其相应判断显然互相排斥，我们可以根据矛盾律断定相应判断不可能同真，却无法断言他们是否同假。第二点说明呢，就是矛盾律中所说的 A 与非 A 必须处于同一思维过程中，例如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对同一事物做出的两种具有对立或者是互斥意义的啊，当然 A 与非肯定是对立了啊，对立性质的意义的判断。如果所谈论的不是同一事物或者不是同一时间同一场合，都可能无法运用矛盾律。例如一个水果三天前是好的，今天坏掉了，这并不违反矛盾律，但是你不能说这个水果现在是好的同时又说这个水果现在是坏的。一个水果颜色味道等都很好，但因为受到某种污染而不能食用，它也不违反矛盾律，但是你不能既说这个水果味道好极了同时又说它的味道坏极了，你不能既说这个水果是力作食品同时又说它受到污染不是力作食品。 再看，一种水果绝大多数人适量吃一些都有益于健康，但某些人某人因为糖尿病吃了这种水果会加重病情，这个呢它是不违反矛盾律的。但你不能既说绝大多数人适量吃一些都有益于健康，又说绝大多数人吃这种水果会损害健康。你不能既说某人因为糖尿病只要吃了这种水果就会加重病情，又说少量吃一点这种水果对他的病情不会有消极影响。这样的表达呢就违反矛盾律了。第三点呢，就是矛盾律仅仅是不允许 A 与非 A 同真啊，但是却并不要求确定二者中何者为真何者为假啊，或者我们放宽不是 A 与非 A， 而是 A 与另一个跟他互斥的事情他不能同真，但是呢并不要求确定这里边这个哪个真哪个假，因为实际上我跟他刚才举了甚至有可能两个都假啊，这个当然这就不是指的 A 和非 A 了，就是 A 和另外一个跟他互斥的 B 啊。不管怎么样，矛盾律只是断言二者不能同真啊，其他的并不保证。那亚里士多德对于矛盾律有明确的表述，就是在他的名著《形而上学》里头是这样说的，对于同一事物的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或判断，不可能同时都是真的啊，这是非常规范的表达了矛盾律。接下来我们看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就是伽利略的落体实验，这个在科学史啊，或者说在物理学史上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例子。很多人听说过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做落体实验的故事，也就是说他为了证明两个一个轻的一个重的物体在同一个高度同时下落应该同时落地，因为按照更早的亚里士多德的他那个有关的观点，认为轻的落得慢重的落得快。那么传说呢是伽利略是通过在比萨斜塔上同时扔一个轻的和一个重的两个东西证明了轻重是同时下落的，因此呢这个比萨的这个斜塔呢也成为世界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标志物啊，到意大利去旅游的人经常要去看看这个斜塔，来见证一个伽利略做了伟大实验的地方。但是根据科学史家的考证，伽利略很清楚这样做并不会获得应有的结果，所以说其实也他没有做那个实验，因为那个斜塔不够高，当时的计时器不足以精确到足够分辨落体下落时间那么精细的差异，另外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因素，所以说伽利略呢他并没有真的去做这个实验，如果真做了很可能是不成功的，他是靠思想实验推出来的，推到结果是这样的。假如一块大石头以某种速度下降，那么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论断，一块小的石头就会以相应慢些的速度下降，也就是同样材料的两块石头，一块大一块小，按照古典的理解就是重的落得快这个轻的落得慢，那么就是大石头会落得快小石头会落得慢。要是我们把这两块石头捆在一起，那这块重量等于两块石头重量之和的新石头将以何种速度下降呢？如果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论断，势必得出截然相反的两个结论，一方面新石头的下降速度应小于第一块大石头的下降速度，因为它加上了一块以较慢速度下降的石头会使第一块大石头下降的速度减慢，因为有拖后腿的嘛。另一方面新石头的下降速度又应大于第一块大石头的下降速度，因为把两块石头捆在一起它的重量大于第一块大石头，这两个互相矛盾的结论不能同时成立，可见亚里士多德的论断是不合逻辑的，伽利略由此断定物体下降速度与它的重量无关啊，等等还有其他的这个推论啊。最后就是说如果这个排除掉这个空气阻力的话，两个不同重量一轻一重的两块东西下在同等高度它的下落速度是相同的，到达地面是同时的。那么这里边推理中最关键的一点你注意到， 他使用了矛盾律，就是两个相互矛盾的结论不能同时成立啊。在这个理想实验里边，矛盾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际思维过程或论辩过程中，违反矛盾律会导致自相矛盾，这将使思维或论辩变得毫无意义，是必须坚决避免和反对的。那么关于这个自相矛盾呢，中国古代就是《韩非子》这本书里头有一个著名的寓言，而且呢这个寓言好像作为这个，我不记不清是中学吧，初中还是高中的课文都有过啊。原文是这个古文，我直接把它用白话文讲出来。就是有一个楚人啊，因为当时诸侯国嘛，这个各国啊，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个楚是一个诸侯国了啊。楚人有卖盾和矛的这么一个人啊，楚国有一个卖盾和矛的人，这会儿夸自己的盾非常的坚固，他说我这个盾呢结实的，没有任何什么东西能把它扎透啊，能扎进去。然后呢一会儿他又举着他的矛对别人说，我的矛特别的锐利啊，尖锐，特别的锋利，没有任何东西他扎不进去啊，他不能刺进去。于是呢就有人问他，拿你的矛刺你的盾结果如何呢？那么这个卖矛盾的人呢就没有办法回答了。那么这个韩非子里边呢，他接下来有一句总结性的话，他说夫不可陷之盾与不可陷之矛啊，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时而立啊，就是说没有什么东西能刺穿他的这样的盾，和任何东西都能刺穿的矛，这样的两个东西是不可能同时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因为它是这个互相这个排斥的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跟这个矛盾律有关的例子，就是卖矛盾的这个人其实他的断言违反了矛盾律啊，这是非常明确的一个例子。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呢，就虽然我们听到违反矛盾律的例子感到很荒唐，但是实际上违反矛盾例子在现实中呢并不少见，有些例子大家已经看得习惯了，而且能够接受了，包括你分开去看，大家谁也想不到里面有问题，合起来你感到不可思议。那我们举个例子，是我们知道啊，中国有两首非常流行的歌曲啊，一首呢是《东方红》啊，一首是这个翻译过来的国际歌。那么《东方红》的第一段歌词里头是这样唱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那这是《东方红》的歌词。然后再看国际歌第二段歌词的前半部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那么我记得，但现在这个两支歌呢通常都是放乐曲，直接唱歌曲的场合呢相对已经很少了。记得我小的时候呢，就是早晨起来这个广播电台开始广播的时候就放《东方红》，然后晚上这个台播音结束之前放国际歌，这是一天的一头一尾。那么另外呢，就是经常是在开有很隆重的大会，包括你看那个当时文化大革命当中的一些新闻简报，一些重要的场合，就大会开会之前放乐曲《东方红》，会议结束的时候当然有的时候是放这个《大亚航行靠舵手》，但是经常是放国际歌。那么这样的一首这样的两首明显它的内容有冲突的歌曲，会在同一天乃至同一个会议上这么播放出来，没有人觉得它有矛盾，这在今天我们想起来也是一个有点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再看一个发生在前几天的例子，就是在 6月30号各大网站呢都有这么一条新闻啊，比如说看这个环球网的一个新闻啊，据外媒报道，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29日称，法治、独立司法体系和自由媒体是香港取得成功的关键，香港未来的成功无疑将取决于中英联合声明赋予香港的权利和自由。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表示，对任何违反对任何侵犯香港公民自由和新闻自由的行为表示关切，美方支持香港民主体制继续向前发展。关于媒体报道的英美有关人士的表态，陆康啊，外交部发言人有这么一段话，这是陆康在这个记者会上对这个环球时报表示，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就中方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和过渡期有关安排做了清晰划分。现在香港已经回归祖国怀抱20年，中英联合声明作为一个历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对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的管理也不具备任何约束力。英国对回归后的香港无主权、无治权、无监督权，希望上述人士认清现实啊，这是一个外交人的发言人的一个说法。再看另一个新闻啊，同一天的另一段新闻，也就是2017年6月30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就美售台武器发表谈话。6月29日，美国政府通知国会决定向台湾出售总额约14亿美元的武器装备，中国国防部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外国政府向台湾出售武器。美方行径严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原则，公然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损害两岸关系和和平发展和台海和平稳定。中国军队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的立场是坚定的、明确的，我们强烈敦促美方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还有一点内容我不再引了，但是这个意思呢其实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就是上述两个事件分别去看，固然也可以有很多说法，但在逻辑上应该不会存在太大问题。但是同一时间同一政府的两名官方发言人对这个政府大约同一时期和两个外国政府分别发表的几个历史文件，包括联合声明、联合公报，一个发言人主张中英联合声明作为一个历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对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的管理也不具备任何约束力，另一个发言人则强烈敦促美方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撤销有关对台军售项目，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在逻辑上这两个外交声明明显违反了矛盾律的要求。而且呢非常有意思，就是我查了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网页，就发现呢上述两个内容竟然同时出于外交部发言人陆康的同一次记者会上，那就显得更加自相矛盾了。在逻辑学和数学中，即使排除掉说谎者悖论那样的单纯语义学悖论，仍然会发现有些判断具有自相矛盾的性质，就称为逻辑悖论啊。关于悖论的事情我们上一讲提到那么这儿呢，因为我们在讲矛盾律，就是说这个这种判断不能够自相矛盾，但是呢在这个实际的这个情况中呢，它其实是有自相矛盾的情况出现的。非常著名的就是20世纪初由英国哲学家、数学家罗素提出的一个悖论。那么它的原始形式呢是发表于1902年，就是这个通常标准的叫法就叫罗素悖论。那么过了到1918年，罗素呢又把那个比较抽象的悖论改成了一个通俗的形式，后人把这种形式呢叫做理发师悖论。我们把这个理发师悖论呢说一下。 萨维尔村的理发师声称，他当然不为自己刮脸的人刮脸，却为村中所有自己不刮脸的人刮脸。一天他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为他自己刮脸。假如他自己刮脸，则按他声明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为自己刮脸，因为他当然不为自己刮脸的人刮脸。凡是这个村里为自己刮脸的人，都不归他来刮脸。那么所以说，如果他自己刮脸的话呢，按照他的这个前一半的声明，他当然就不该给他自己刮脸。然后呢这就是这个就是他这个如果给自己刮脸，就推出来不给自己刮脸。反过来，假如他自己不刮脸的话，按照他声明的后一半，他给村中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那么他就应当给他自己刮脸。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他整个这个声明就导致了他怎么做都是矛盾的啊。那么这个里边呢，就是互相排斥的情况，这个循环的这样的出现啊，这就构成了一个逻辑悖论。这样的悖论最终可以转化为数学中一个基本分支，叫做这个集合论啊，会转化成集合论中的问题。那么它因为集合论呢成为这个纯数学的一个主要的基础，那么集合论出了悖论呢就比较麻烦了。为了避免这样的悖论出现，逻辑学家和数学家通过制定公理，将最初的朴素集合论，朴素集合论呢是由德国数学家康托在1874年建立的。那么他最初呢是没有明确的公理的，他按照一些直觉和一些默认的一些假设来进行推理论证。那么当时呢也解决了很多问题，但后来就发现呢他不够严格。那么到了20世纪这个发现了罗素悖论以后，那么1908年一直到1920年，在长达十几年的当中呢，人们陆续的对这个原始的这个朴素集合论做改造，这个逐渐的完善，就形成了公理集合论。那么这样一个公理集合论比较有影响，叫 ZF 系统或者叫 ZFC 系统。根据这些公理，某些概念和某些判断的构造方式是不合法的，需要加以禁止。通过把这种这个不合法的概念和这个判断排除掉，绝大部分逻辑悖论已经被消除。极个别不能够简单消除的悖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叫做巴拿赫分球怪论。这个悖论呢是由这个使用一个叫选择公理的这么一条公理而导致的。那么后来呢就发现呢这个对这个选择公理呢这个非常难以处理，就是说如果你采用选择公理，那么就会导致悖论，但是如果你不使用选择公理呢，很多重要的结果又推不出来。所以后来人们就这个数学家呢就采取了一个办法，就是对选择公理呢进行限制，就是在什么情况下选择公理是可以使用的，然后超出某个范围它可能就是不安全的，就做这样的限定。那么经过这样的限制之后，那么现在呢基本上认为目前已经曾经发现过的所有的悖论都已经被解决了有可能导致悖论的那些个根源现在都已经得到了比较可妥善的处理。那么现在这个数学里头呢，就是说已经没有明显威胁数学安全的东西了。当然说随着数学研究的深入，会不会再发现某些麻烦现在不敢保证啊，只是说已经有过的麻烦已经解决了。那么现在呢可以说这个数学里边基本上不可能再有违反矛盾律的东西。到现在呢我们就把今天啊刚才讲的是矛盾律这一部分。那么到这儿呢我们就把这个论题的前两段讲完了，那么时间呢也已经够了一个小时，我们今天的讲座呢主干部分到这就结束。 那么下面呢请杨老师发言，另外呢欢迎各位群友提问。 老师您讲的太精彩了，太棒了，首先我非常的感谢您，也非常的敬佩您啊，感谢您做了这么认真严谨的准备，从您的内容的丰富上，从原理的清晰上，从这个举例的这个生动和非常有说服力上。另外还有一点我要向您致敬，就是您一上来就纠正了上面的一个引文的错误，说由于自己的一点疏忽吧，就把一个实际上是一个说明文，并不是原文，当作引文了，是关于这个密尔论自由的部分。那么这就体现出您的严谨求实的态度。还有您在讲座过程中举的例子啊，有很多部分还需要去重复的听来吸收、理解、消化。您在讲到这个举的这个事例的中，确实非常非常的有启发意义，这又体现了一种运用这个逻辑思维去进行严谨的这个求真分辨是非真假善恶。比如说从一些非常流行的歌曲的分析上这个确实是来说明什么是这个同义律中间的这种不能偷换概念，不能偷换论题。比如从这个五星红旗歌唱祖国的这个歌曲来分析，五星红旗象征的是一个政权，那么这个政权它不能代表祖国，因为政权是一个政治概念，是一个政治权力的概念，而祖国呢是一个地理历史文化的概念，这两个完全是不能等同的。所以我们唱这个歌的时候呢，如果不用理性分析，不用逻辑思维，这样偷偷的就被煽情了，就产生了非常糊涂的认识。所以我们从这里能看出说，这个祖国和一个政权是不是等同的。那么还有您说到举了很多的例子啊，我这是作为学生来谈一个这个上课后的马上的这样的一个收获。那么还讲到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这个疯狂的黑暗的这个年代里面，会早上唱东方红，晚上唱国际歌，而在这个逻辑上却毫不自觉。其实这个我是第一次听到用这个事例，是周孝正老师说的。周孝正老师说这代表的一种是精神分裂，这代表的是整个民族的精神分裂，这种精神分裂就是他没有正常的思维能力了，所以才是精神分裂。全民都丧失了正常的理性的逻辑的思辨分辨真伪善恶的思维能力的时候，才会实现这个理性完全沦丧的。因为理性是我们的生命中真正的阳光，所以就是说东方红实际上是东方黑了，东方黑了才会大家早听东方红晚唱国际歌，而毫不觉得整个民族的疯狂，所以才会陷入疯狂的大革传统文化命，然后呢互相仇恨，互相斗争，把老师打死，把校长打死，然后父子兄弟相残的那种十年的黑暗的文化大革命的时期。还有您说到前不久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发言人，那么在同一个时间，大家都知道的，举世都瞩目的一个中英联合声明的作废，单方面的就作废了，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和权势，为了自己的这个操控，同时又宣布又要坚持中美联合公报。就他这个你就可以看出，这是强盗的不讲逻辑。正因为有强盗的不讲逻辑，才有政治上的没有自由、没有法治、没有宪政、没有民主。我们知道自由、法治、宪政、民主的中国一定是一个应该讲道理、守规则的中国，一定是大家普遍的都能分辨是非善恶的中国，一定是一个理性之光照耀的中国。这就是我们要求真，这就是自由不是免费的。所以说 freedom is not free， 那么它的不是免费的。先就是我们在思维上要遵循逻辑，要严谨，要清晰，要敢于分辨是非善恶。这是我作为一个老师听了，我作为一个学生听了刘老师今天讲逻辑学的这个 谈谈古典逻辑系列的这个第四讲，讲同一律矛盾律的时候，我的一点收获和感想。那么下面欢迎大家向刘老师请教，跟刘老师交流互动，非常非常感谢您，刘老师，感谢。先就是我们在思维上要遵循逻辑，要严谨，要清晰，要敢于分辨是非善恶。这是我作为一个老师听了，我作为一个学生听了刘老师今天讲逻辑学的，这个谈谈古典逻辑系列的这个第四讲，讲同一律矛盾律的时候，我的一点收获和感想。那么下面欢迎大家向刘老师请教，跟刘老师交流互动，非常非常感谢您，刘老师，感谢。 那个，您刚才问这个问题呢，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根本的、非常有意义的问题。我这儿呢，正好手边呢有这个由尼古拉斯·布宁和于纪元，他是由这个西方和中方两边的学者共同来主持，主要由这个西方学者撰写，然后有部分中国学者参与的这么一个哲学的一个工具书，叫做《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词典》。那么这里头呢，关于唯心主义有一个应该说很有代表性的一个解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他的这个解释里头呢，是这么说的。等一下，我这个因为字号有点小，我有点看不清楚，我来放大一下。他这个原文啊，这个里头是在他的这个词典的461页上头这么说的。唯心主义，任何认为观念是知识的真实对象，观念先于物体，以及观念为事物的事提供根据的哲学立场，都可叫做唯心主义。根据这一观点，观念在形而上学上和知识论上都是在先的。我们所知的外部现实反映了精神活动，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观点。然后他就说，唯心主义并不主张心灵在一种实质性的意义上创造了物质或物质世界，这种观点也没有混淆思想与思想的对象。它的中心论点是，外在世界只有通过观念的工作才能得到把握。我们对于外在世界所能够说的一切，都是以心灵活动为中介的。世界自身当然不依赖于心灵，但为我们所认识的世界一定是由心灵构造的。就这里边呢，就是说我们在中国大陆所给得到的印象呢，就是说好像精神创造世界，它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其实刚才这段话呢，可能也稍微有点抽象，我们稍微通俗化的一点应该怎么说呢？我们可以形象的这样说吧。你想象一下，如果全世界所有的人全都是聋子，就人类根本就没有听的能力，会怎么样？因为实际上呢，就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其实我们认识一定是有局限性的，但是最终所有人类认识的一切必定经过人的能力来表现，通过人的表达方式来言说，它一定会打上人的印记。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能理解唯心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它强调是什么呢？世界，真实的世界到底怎么回事儿，是一回事儿。人能够认识的世界是怎么回事儿，是另外一回事儿。我们没有理由，我们没有资格去谈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我们只能谈论我们能认识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其实唯心主义的最关键东西是这个，而不像我们在通常的国内政治课里面所说的那样荒唐的东西。 我不知道我这样的一个说明是不是可以回答您提出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呢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不能指望用这么一个简短的方式彻底把它说清楚，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您的想法能接近。 刘老师，我来参与几句吧。刚才这个朋友问，就是关于唯心主义，唯心主义是被污名化了，被污名化了。其实这个就是刚才他刘老师引述的这个，就是这个词典上啊，哲学词典上关于唯心主义的解释，它是对于一种观念，就是你用一种什么样的观念系统来理解这个世界，来认识这个世界。我们要说谈论纯客观的世界，人类永远也没有资格谈论一个完全跟人的认识相脱离的纯客观的世界。当然我们说在认识的过程中你要力求客观，避免主观，所以这就是求真。而刘老师在这里跟我们系统介绍的谈谈古典逻辑，就是一套求真的工具，一套求真的这个思维规则和思维规律，像今天介绍的这个同一力和矛盾律。能不能认识到这个纯粹脱离人的认识之外的这个世界呢？这个是超出人的能力之外的。这个也就是康德所说的物自体，就是纯粹的这个客观世界，物自体。但是这个世界总是跟我们的意识，跟我们的经验发生一个互动，我们认识的是这个世界。但在认识这个世界的情况下，我们的求真就是我们有一套规则，我们用一套这个规则对我们的经验进行归纳整理，然后获得一个关于这个世界的正确的，用于引导我们人生的正确的，在这个世界中和这个环境相和谐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包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观念来建立一个合理的政治现实，这就是我又说到这个话题，就是大家关注的话题，就是为什么中国现在的政治现实，特别是刘老师最后举的这个两个例子，就是近期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陆坑，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在同样的这个时间点内，对一份这个就是这个和英国签署的中英联合公报的声明就不遵守，就是当众就是毁约，那么没有契约精神，同时他又要美国坚持中美联合公报，这个就是完全是一个就是我们能看出这种在观念和思维上的这种自相矛盾，这种不同意，这种出尔反尔。所以说这个观念，你用什么样的一个观念，你能够建立出什么样的一个政治现实。这个实际上中国长期的对这个唯心论污名化，它污名化的这个所谓的唯心主义，是西方哲学里面整个一套就是人类应该怎么样去遵守这个思维规则，人类怎么样超越这样的现实的这个物质利益，而去认识关于事物的本质和求真本身。而我们所宣扬的这个洗脑教育的这个唯物主义，这个唯物主义本身也是一套观念，它的观念实际上是崇拜物质利益，崇拜权势，并为了物质利益和权势而不择手段，它其实也是一套观念。 张哲老师提了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而且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严格来说呢，我对这个问题呢没有一个足够好的这个解决方案，因为实际上呢，后来啊，就是在这个维特根斯坦之后，实际上是哈贝马斯提出了一个基本的想法，要提出所谓叫交往理性嘛，就是在这个哈贝马斯之前呢，这个康德提出的就是纯粹理性，那么他是对知识论问题的思考，另外他提出了实践理性，是对道德问题的这个研究，还有这个判断力，这个审美问题，那么实际上所有这些角度其实都有一个共同基点，就是主客体的这么一个二分，就是所有的场合呢，它都有一个考虑问题的人或者处在世界中的人，他站在一个主体的位置上对待外部世界，对待客体的这么一件事情。但是呢，哈贝马斯提出来呢，这个事情呢，有的时候不是这样。 当两个不同的人，两个不同的群体在进行交往的时候，你不能简单的把对方看成一个客体，那么它就出现了双方都是主体。那么你不能够单纯从自己的感觉判断出发去看待解决问题，你必须要考虑到对方他的感觉、他的判断、他的利益等等一切的东西。而这样的一种相互关系呢，其实学术界大致上来说，就他的对话是存在严重困难的。所以说这个交往理性呢，就试图来解决这个问题。最近这些年后来大量研究的所谓叫主体间性，其实应该意思可能都是差不多的。我对这个问题缺少研究，我只是看了非常皮毛的一点点。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在后现代研究里边呢，很多人谈到类似的问题。你比如说，当年我去读这个利奥塔的这个后现代状态，他就已经提到这个事情，就是说语言之间呢，就是说他，这个对话的这个进行是有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就是按您刚才说的这个，就是不同的经历、不同的知识背景，特别是包括不同利益立场，都会导致人们他对很多问题的理解判断是非常不同的。这个里边要想真正对话，它是极度困难。首先就是我们在前面呢就谈过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概念，首先呢就是有对同一个概念呢，它本身就是彻底的给的不同的内涵，它的这个基本观念就是不一样的。这种差异呢，我们是可以把它分别阐明之后发现差异，我们来进行协商，这是容易解决的。当然，但也不一定，也不一定都能解决啊。但是它是明显的，这个当然我们说最后如果谈不拢，那就不谈了嘛。真正困难的是什么呢？即使是说你对这个概念的语言表达是同样的，我们就看同一个定义，但是对这样一个表达，不同的人理解起来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表面上相同的情况下，由于理解不同导致的这种沟通的困难是大量存在的。所以说这个问题至今应该说没有一个，至少没有一个在理论上非常完美的解决方案。实践层面来讲呢，我觉得大概就是后现代一个基本的主张，就是妥协、谈判、对话、沟通、柔性的处理，而不是说我就坚持认为我拥有真理、拥有威权，我就可以决定一切。那么比如说字面上的东西你们不是都认可了吗？那么按照这样一个认可，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呢？问题在于同样一个字面，对方理解的跟你理解的未必就一样，它仍然会存在这种理解差异，因而存在冲突。那么这个在主体间性里头它是认可的，那么这样的问题应该还在探讨之中。我想今天呢，我是没有办法给出一个理想的回答的。这当时您自己就是哲学方面的专家了，我不知道这样一个回答跟您所想的是不是一回事儿，就是我的解释可能是很业余的，因为确实我对这个问题缺少研究，希望得到您的批评。 刘老师，您说这个问题，刚才您这个跟就是张哲老师互动提到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有兴趣也参与一下。就您说的后现代啊，就是我觉得现代和后现代，因为我对后现代完全不入门，没有了解，但是我想现代和后现代呀，现代和后现代之间应该没有一个截然的分割吧，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啊，我希望您以后有会继续介绍后现代。那么就在康德的这个康德的这个哲学里面是明确的确立的，就是人的主体，人的主体就像您一开始您引述的那个密尔论自由里面的那段文字，那段思想是一样的，就是这个个人自由的界限，就是在你不违背他人自由的情况下，你的自由是可以为所欲为，但是这个为所欲为的界限就是他人的自由。就是每个人都是主体，但是要意识到他人是主体。意识到他人是主体的时候，每个人是自己人生、自己世界里面的一个主宰者， 在这个问题上，在这个意义上是神圣的，但是每一个其他的人类个体，有主体性的、有理智的人也都是主体。因此呢，其实在这个意义上呢，就是这个主体性一定是要突破自我中心的，一定要突破自我中心和人类中心。如果这两个中心能够突破了，人和人之间才有妥协，才有让步，才有协商，才有沟通，才有人和人知道自己的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是绝对真理的在握者。所以每个人的经验，自知之明就是你既是主体，你的人生经验是神圣的，但是你也知道你的经验是有限的，会尊重他人的经验，这样人和人之间才会有有效的尊重和交通，才会有有效的这样的一种相互的尊重，才会有对他人的主体性和他人经验的一种尊重和认可。那么我觉得这个社会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石。我不认为，虽然我不了解刘老师您说的后现代在哪个意义上突破了现代，但是我认为这应该作为所有人类正常文明社会的一个基石，就是每个人类的个体的主体性、经验的神圣性和他的自由的不可侵犯，同时尊重他人的自由。那这跟密尔的这段话，跟康德的这个人是主体，同时每一个人本身都是目的，绝不能把他人当作手段，绝不能不择手段的去欺压、利用、剥削、愚弄他人，而这就是非宪政社会和宪政社会的一个区别，就是独裁暴政和宪政民主法治的一个区别。 杨老师，您刚才讲的这段话呢，其实有些内容应该是已经属于后现代观念了。当然这个话题呢非常之大，我们在这儿呢今天这个场合确实没有办法全面的去这个辨析清楚现代性跟后现代性的这种差异。但是呢其实你要回过头去看这个比如说启蒙运动啊，它当时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信念就是什么呢，就科学真理高于一切，理性高于一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有一个什么倾向呢，就是认为自己拥有真理的人，拥有科学的人，认为可以主宰世界，可以代替别人来做出决断。那么这个事情就导致这种独裁的这么一种倾向，其实这是跟现代理性呢它是相关的。所以为什么就是后来啊，在启蒙运动以后进入20世纪，比如说啊，有些人对这个启蒙的这个事情反过来去质疑，就什么叫启蒙，就是那些个先知先觉者自认为呢这个掌握了科学，具备了高度的这种理性精神，有知识的这些个人去向为别人启蒙。那么这个里头呢它其实就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色彩在里头。当然这个事呢又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历史文化问题，我在这儿呢我也不敢去简单的下结论。但是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启蒙运动的那个时候的一些文本，包括后来的一些研究，这样的一种东西是隐含在它里头的。它是有一种就是后来就是所谓的科学主义嘛，这是在20世纪也曾经相当有影响的科学主义。那么这个所谓科学主义呢最近这些年也是在这个学术界有大量的讨论，当然这里边呢比较多的科学家是不同意对科学主义的这种质疑批判的，而一些文化学者包括一些科学史家认为呢就是科学主义它就是以科学的名义，然后呢就是有一种这个强加于人，然后呢它是当然一个泛化的一个过程，就是认为用这个科学的原理可以去用到这个社会生活政治体制等等各方面了，这样的一些里头去，那么就导致了一些个不适用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在前些年学术界讨论当中有大量的讨论。 说到这个，这种以理性为名的那种狂妄， 这种狂妄，就像有的人信奉宗教，以宗教为名的狂妄，有的人他信奉了一个某一个宗教，就认为自己是绝对真理在握了，就可以俯视众生了，就可以宣扬真理了，谁跟他不一样，谁就要下地狱了。实际上这种狂妄的思维方式，它其实本身是反理性的。要说到这个，正是马克思主义，它打着科学哲学的幌子，它本身是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反理性的了。这么说，我们要把它，您说我说到这个人人都有主体性，每个人应该有自知之明，理性会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和无知的话，其实我们应该回到前现代了，就是苏格拉底的那种求知的态度。他说他之所以是最智慧的人，他就是因为他意识到他自己的无知。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从技术这个他的这个讨论和对话里面的这个古典文献，特别是柏拉图的那些对话里面，他都是一个真理的探索者的身份，而是意识到自己的无知。而康德的三大批判其中的最重要的纯理批判，正是就是纯粹理性批判，也就是人的理性求真的这个能力的局限在哪儿，就是指出了这个理性的界限，理性的界限局限于经验，局限于经验，经验世界，而且只能运用于经验世界，只能运用于跟经验世界的一种对经验材料的一种整合。所以这种科学主义，所以把理性捧为神，理性是一种探索，就是指导我们探索求真，但理性绝对是人类理性是有界限的，理性的界限，而以这个为名义，就是任何一个行业的人，可能某个人某些人他在某个领域里面的经验丰富，或者他的知识比较多，因此他就认为他可以对所有的事情都有这个发言权，他就掌握了一切的绝对真理。这正是人类的狂妄，这正是人类的狂妄。如果我们看一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他正是上来宣称他就是这个科学，他就是人类的普遍真理。说到科学主义，实际上中国在这个思维方式上，其实这种科学主义、科学至上跟这个宗教至上，用宗教来干涉人类的政治事务，干涉人类对经验世界的研究和探索，是一样的，是一样的。而我认为这本身正是一种非理智的态度，是一种这个违背理智的态度。